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方才你哋崇拜主席嘅 Jennifer 个祷告系呢个乌俄嘅战争，喺呢个战争嘅当中，我哋都睇到一啲嘅咩叫做苦难。苦难除咗系个人嘅，苦难亦可能系一个民族，苦难亦可能系一个国家。但是无论怎样都是会带来人的一些的悲伤。我们是很近期看到的，就是俄乌战争，看到人民最伤害的是一些无辜的富裕的百姓、遭受到这个颠沛流离、生命有时都不知道躲在哪里，个炸弹都唔知系几时落在自己嘅身边。喺呢个苦难嘅当中，我哋谂到系俄罗斯本来亦系一个喺146 million 嘅人口当中，佢哋有44% 系基督徒。呢个数字其实好庞大，佢哋喺东正教嘅基督徒，亦喺乌克兰有呢个44 million 嘅人口当中有61%。亦是基督徒。有时看到的就是好像见到基督徒在那里跟基督徒在那里争战，不知道争什么，争安全感，争国家的领土。但是在2月24号的今年，一个老的妇人，他有一个东正教 的信徒，拿着一个十字架在基辅这个的乌克兰的首都独立广场那里，是作出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当然是希望是带来自己国家的苦难能够藉着神的大能可以挪开。最惨的就是一个小老哥，他跟着他的妈咪一起去走去一个邻近的国家之前，他问咩事啊？发生打仗 ，war 系乜嘢嚟嘅咧？仲有一样嘢最重要嘅就系 where am I going？ 我去边度？呢啲嘅一切一切都系令我哋开始思考乜嘢就叫苦难。苦难咧，如果唔牵涉人命嘅咧，其实唔系一个苦难嚟嘅。以前有啲学者就话：，喂，如果有个打风，有个地震，这个地震呢，如果在西伯利亚一啲好偏僻嘅地方，渺无人烟嘅地方，喺呢度如果嚟讲咧，系有系打风咧，只不过系大自然嘅一个调整嚟嘅啫。如果冇人命嘅伤亡咧，真系唔系当一个苦难。但系当牵涉到人嘅生命嘅时候，苦难又有另外一个的演绎。苦难是一个苦劫，亦是一个的灾难。在人类的生命或者是人以赖以生存环境造成一个破坏的，我们都叫做苦难。一个炸弹炸下来炸死十几个人，但是一个炸弹，如果这个炸弹的威力是可以将的氧气都索埋走的时候，就算你躲在地底的，你都会受到影响，可能会甚至生命的失去。这个是你赖以生存的环境如果造成破坏的，都是可以叫做一个苦难。苦难其实我们不陌生的，如果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在圣经上面已经讲到话，就是有大灾难来，当主再来之前，当末世的时候，有灾有苦难。大家我哋喺马太福音嗰度，如果翻去查阅圣经入边嘅，我哋有七个兆头系会话俾我哋听系有苦难。苦难嚟之前系可以一个嘅假基督，佢系 claim 自己系基督，佢可以行神迹你哋睇。但系我哋知道圣经入边讲嘅，我哋个基督系喺天上面坐在系上帝嘅右边喺度作王嘅时候。不会再在地上施行神迹的时候，这个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大多数都是假基督。在圣经里面，他只是迷惑我们的心。 当如果有天灾人祸，大家都好熟嘅经文呀，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嘅时候，有地震，有饥荒，有瘟疫嘅时候，呢、这个都系一个嘅苦难。当我哋睇到有假基督嘅出现，有天灾人祸嘅出现，有战争嘅出现嘅时候，我哋都已经系感受到系一个末世嘅时候就快嚟。教会受逼迫，在教会逼迫入面，圣经入面也讲得很清楚，就是你们将会陷入这个的迫害的苦难的当中。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你们这个字，在这个的马太福音第24章入面，你们是指什么？是基督徒。你们是将会受到这个苦难，很多人会因此而跌倒，互相陷害，互相攻击。当教会入面有纷争的时候，当教会不是再一个的合一的团体的时候，我们又互相在这里互相指责，是责骂攻击的时候，这个教会不但只是外来的迫害，原来你自己人都会迫害自己人。你看看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都是其中一个代表教会迫害教会。在这里的时候，会假先知的兴起，会迷惑我们的心。我在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将会遭受这个灾祸， 有这个的火是出现，那些人要逃往山上，而最受害的，圣经里面在第十在24章25节里面讲到的乳养 的小孩和什么怀孕的妇人，是将会受到迫害，将会受到这个灾难。当然他们又没有能力，又没有这个孕妇或者儿童，是都没有能够保护自己。天世的震动，天世的震动，在24章的第29节里面讲到的日头变黑，月亮发红的时候，这个世界开始是这个末日的开始。然后当这一切当我们会见证的时候，这个人子就会从天上用荣威的荣耀，在这个末世的号筒将会响起的时候，这个就是末世。在这个末世的当中，我们真的有时面对很多的苦难。耶稣有一句在约翰福音第16章第33节，是曾经大家都很熟的经文，他说你在世上有苦难，在 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如果我们再细心看下的时候，又好像顺口往咁样念出来，啊，这个世上有苦难，我里面有平安，你们放心，我已战胜了世界。如果从一个比较上深入少少的角度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怎样去演绎？耶稣基督说这个世界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我们人是不可以参透的奥秘，就叫做苦难。这个苦难会令到我们的人心，我们的心里面是这个困惑不安。父神已经将一个救赎的杯放在我的眼前，我自己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都会面对这个苦难，不是只是你，我都有。我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我和你们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心里有平安。如果你愿意的，你可以效法我，你可以放心地去跟从我。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我已经将这个苦难是转化了成为一个祝福。啊，苦难成为一个祝福啊，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去明白。记得我们以前有一个好，或者你们未必熟悉，但是在我这个年代我们熟悉的一个苏恩佩姊妹，她很年轻患了癌病，她的生命不是太长，但是她写了成百几本书， 在他的苏恩贝的全集里面，他是讲到毒钩你不可以再恐惧我，死亡的毒钩不可以再恐惧我，因为我已经得着基督，我只有将用我余下的时间，我你们认为是苦难的时刻，我将它周围去传讲，告诉人人听，我们做见证，而将它这个苦难成为了苏恩佩姊妹的祝福。弟兄姊妹，今天我所讲的不是苦难，今天原来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不是讲苦难，苦难原来同埋我哋嘅悔改，耶稣基督话系挂钩，系可以连埋一齐。我哋真系谂唔到，点解苦难同埋悔改会系连结一齐嘅咧？我哋开始之前有一个简单嘅祷告。慈爱恩主，感谢你，感谢你俾我哋能够明白圣经嘅话语，使我哋能够更加扎心嘅明白耶稣基督嘅心意系乜嘢。主啊，求主你高抹啊，或者保守孩子嘅口，保守我嘅心智，使我能够说出神嘅话语。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以求，阿门。点解耶稣基督正话嘅经文入边？人哋提到苦难，但系耶稣基督冇答呢个，俾个答案你苦难系乜嘢？耶稣基督反而系对呢个质疑而转咗，成为话：如果你唔悔改，你可能比呢个遭遇嘅苦难更加系严重呢？点解耶稣基督会转咗做苦难，成为一个悔改嘅一个提醒？人原来是难免一死的，大家都很明白，就是我们的先祖犯了罪之后，离开了这个伊甸园之后，我们早或者迟面对这个终极的问题的时候，不是问题的结晶在这里，我们的信仰问题不是怎样去解释什么是苦难，我们的问题就是怎样转化这个苦难是成为了祝福。在苦难和意外当中，可能不幸离开，或者有好幸的不离开，这个只不过是人的一个自义。在这个自义里面，神是有一个救赎的方案，神是设立了一个救赎的方案，这个救赎的方案就是悔改和结果子，就是正话一会我们正话读到的耶稣基督讲了个无花果树的比喻出来，你不结果子，你是将会被主人说白占土地，要砍下来。我们如果悔改和结果子，才能够进入神永恒的国度。路加福音很得意，路加福音其实是强调了一个什么叫悔改。如果我们想明白路加福音整本书卷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到路加福音开始的时候，他已经是强调苦难，他这里不是强调这个悔改，上面这两段经文都是来自施洗约翰的口，施洗约翰一见到这人排队去悔改的时候，去这个约旦河受浸的时候，你估这个施洗约翰怎样说他们？他说毒蛇的种类啊，你们呢，你哪个提示你们是逃避将来的审判？哇，如果黄牧师，你们朝头早来教会的时候，牧师一见到你们就说毒蛇的种类啊，你们呢，如果哪个叫你们来教会悔改啊，如果你们不悔改的啊，树已经是什么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这个施洗约翰讲的斧子已经是在个树冚那里要斩下来的，如果你再不悔改的话，你们将会是有一个不好的结局。在这里施洗约翰还是提醒了我一句，就是说你们排队来施洗，如果你们只不过是人云亦云这样跟在一起入来排队的话，你们不要来。他们是对法利赛人和法刀该人说，他说如果你真的没有悔改的心，你不要学人家 扮喺度做呢个叫 A4 基督徒嚟喺度排队嚟教会。你要真心悔改，悔改之后你仲要做一个结果子嘅树。路加福音最后一章嘅亦系讲到悔改，喺路加福音嘅第24章嘅47节就话，把悔改和赦罪嘅信息，你哋要传扬佢出去，从耶路撒冷一路到万国，都系讲悔改。所以第一章系讲悔改，最尾嗰章都系讲悔改。如果你想明白正话嗰段经文，你一定要明白嗰个背景。佢话当个时候啊，喺第十二章嘅时候，佢话呢个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嗰啲人知道耶稣喺呢个加利利附近嗰度行神迹嘅时候，喺巴喺呢、这个喺塞诶诶呢个喺诶耶路诶呢、这个加利利嘅附近湖边嘅时候嘅行神迹嘅时候，嗰啲人好惊动啊！哇，几万人嚟聚集，系甚至彼此践踏。哇！你耶稣基督嗰时几有力量。啊！佢啲门徒觉得几挥，即系觉得几有面子啊！几万人，圣经入边讲系聚集，甚至彼此践踏。但系耶稣基督喺呢段时间，佢系有一个末世嘅提醒。喺呢个提醒嘅当中，佢话你哋要防备法利赛人嘅敲，唔好做假冒为善嘅人。你哋要唔好亵渎人子嘅，都尚可宽恕。但是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在这里他说，人的生命是不在乎家道丰厚，你可以有很多钱，有你很多靓车，有几大的间屋，但是生命是主权在神的当中。所以他在这个第十二章那里说，无知的人啊，你所预备的要归于谁？我们所积蓄，我哋咁辛苦几十年，短短人生挨落嚟嘅一切，啊，将会成为粪土嘅时候，一点一滴都带唔去嘅时候，你所准备嘅嘢系要归于谁呢？如果你明白到就系话警醒人子系在你哋唔知道唔 aware 嗰段时间，佢系嚟到翻嚟呢个世界。呢度一一所有嘅提醒，其实都系有一个嘅主旨。呢、这个主旨就系悔改。我哋好快咁样睇翻我哋正话所讲读嘅经文。当时嚟讲系咩？正当那时，有成万人喺度围住耶稣基督嘅时候，彼此践踏嘅时候，啊，所以正当那时，那时就系嗰个时间。有啲人在场嘅突然间举起手话：，耶稣，你知唔知道比拉多啊喺加利利嗰度啦？嗰啲人啊，喺呢个圣殿嗰度系点啊？系追杀嗰啲人嘅时候，嗰啲人逃到圣殿嘅时候，正在有啲人喺度跪拜喺度献祭嘅时候，佢哋俾嗰啲罗马士兵去追杀嘅时候，嗰啲血系溅入佢哋自己嘅献物嗰度嘅祭物嗰度。他将这件事件讲出来有什么原因？这件事件在圣经里面没什么怎样，就算是这个是以色列的历史里面都不是怎样去找到一些资料。但是只是找到什么呢？是只是找到就是说，当时这个巡抚比拉多，他是用一个很强硬的手段去对付犹太人。只要你有暴乱的，他就不理你是什么地方，他都派兵去镇压。当时来讲，可能因为有些解经家就是说，当时来讲在逾越节的时候，成万只羊在被什么宰杀的时候，那些血是沿着这个耶路撒冷的边河的边皮那里呢流到去这个汲沦溪，很污糟很邋遢，在罗马人的眼中看。所以于乎他要征税，甚至圣殿都要交税，拿来呢去做一个清洁，做一条的水道，是引导去冲洗这些的血迹。所以当时有很多引起很多犹太人的不满，于乎呢就派兵去镇压，有些人逃到去这个圣殿里面，但是罗马兵是不理的，一路追杀入面去杀，有些人在那里献祭，总之你是犹太人的就一刀斩下去。所以当时那些血是浅在献物祭物那里。 耶稣很多人就问，咦，这些在这里做献祭的人应该很虔诚的了，为什么神好像没有保佑他们的，这班人是不是有罪呢？可能他的罪是大过我，所以为什么他会被人家做献祭的时候都会死的呢？耶稣基督回答他们说，他说你以为这些加利利人在这里做献祭的时候被人家斩杀的时候，你以为他们是更有罪啊？所以才受这害啊？他说不是啊，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你们同样要灭亡。耶稣记得了一个很特别的信息出来，是我们可能没有去怎样，我们读圣经，但是我们没有去深思耶稣是讲什么东西。耶稣基督没有停到，耶稣基督再讲第二个，就是说在西来亚楼兴的建那里的楼，当上都有两三层的了，突然间倒塌，可能是豆腐渣工程，压死了18个人。你说这班人在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是比你们现在活生生在我眼前在问这些问题的人是不是更加圣洁呢？我没死到，可能神祝福我多一点。他们那些在个西来亚池的附近，这些即所谓这样的地方，我们可以实医治的地方，一冧楼的时候都砸死18个人，那18个人因为罪都更加重了。耶稣基督重复不多不少讲多一次，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照样要灭亡。我应该会解释这个的原因，我们顺便讲完这个耶稣基督的比喻。比喻就是说，我三年了，那个园丁找不到果子，在这个葡萄园里面特别栽种的无花果树。葡萄园是栽种葡萄的，为什么有一棵无花果树呢？所以是特别栽培，是呼召你特别来到一个地方，那里是用神 的灵，用神 的水，活水来栽种。但是三年，给了三年时间，他都找不到一粒果子，所以说白占土地。坐在这里一个位置是白占土地，每个礼拜日来崇拜很可能白占土地。园丁就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给多一次机会，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就把它砍了。这个三年是耶稣基督在世的三年，很努力地传福音，甚至行埋神迹来看，告诉你听，我是神的儿子，如果不是神的儿子，怎会有大能可以做到医治？但是这班人横梗的自义的人，竟然说，嘿，他藉着别西波这个别西卜那些鬼王当然可以治鬼啦，这样是说这样不合逻辑的说话。这些是值得去砍掉。耶稣基督重复这个说话，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神是有审判一个的原则在这里，人让你有时间，神的信息来到这个地上，祂是有时间，是希望我们去悔改，希望给时间我们是去改变自己。神的眼中，无论你早些是在意外那里身亡，或者 是很平安地去世，在神的眼中，我们一个二人也没有，全部都是罪人。所以需不需要50步笑百步？哎呀，你看看他做献祭的时候突然间心脏病了，他你看看他上个登高的圣楼上面都会冧落来砸死了。这些是人的自义，一个二人也没有。我们要省察的不是去看别人， 我哋要睇自己，自己唔好自以为意，好似啲法利赛人咁样，系以为自己系优胜过别人。Metanoia 呢个字喺希列文嚟讲系心意嘅改变，唔系改变，唔系将变象，系一个心意嘅改变，系一个结到好果子嘅一个嘅回应，系想同神嘅和好而得着永恒嘅生命。喺圣经入边讲嘅，你们既从罪得了释放，神释放咗我哋。用他的儿子的宝血救赎了我们，我们愿意成为神的奴隶，听从他话去结成圣的果子，这个结局就是永生。我们信耶稣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真心去悔改，然后得着这个的永生，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第22节。哪些人才有资格是怎样是进入神的国？在马太福音25章是很清楚往给我们听，是一些是什么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这些是什么人来的？这些是什么人？创世以来已经神已经为我们准备了的。原来最重要的个答案就是信基督，悔改，承认自己是罪人，同埋承认咗之后，仲要喺点啊？喺呢个自己嘅往后嘅人生系点啊？系结一啲好果子出嚟，系俾神系欣赏，俾神喜悦。悔改有四大嘅提醒，我哋提醒第一样嘢嘅就系唔好有自义。不要好似正话讲嘅，将话献祭嗰啲人啊，俾人杀啊，或者西罗亚大楼倒塌嗰时候砸死嗰18个人，我哋唔好自义，唔好话自己好似觉得系比佢哋优胜。第二系避免做假冒为善，就好似嗰啲法利赛人咁样，个心一句口一句，避免。是白白领受的恩典，不做一些回应。还有我们要感恩，就是神的挽回祭有一个忍耐。我很快地将这四点再深入一点讲一讲。在这里耶稣基督是否定了西罗亚塔压死的人，他们的存活不是代表他们比其他再生的人是更有是更败坏。他只是提醒我们，我们不要自以为意，不要50步去笑100步。大家都是逃兵，为什么他走100步的你就说人家，说人家是怎样贪生怕死，自己都是逃兵，走了50步就觉得自己是勇敢过别人呢？不要觉得自己是比人是更加优胜。我们回到来教会，就算你是在政府部门做高官厚职，或者你是在一个在私人机构那里做一个清洁的工作，但是当我们踏入这个教会里面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在牧师的眼中，在神的眼中，他都是一模一样，都是一个愿意来教会做悔改的人。自以为清洁，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在箴言那里讲得很清楚，你以为自己冲得很干净，但其实不是，内心的污秽未必洗得到。如果你不改心革面去洗的话，洗不掉。不要做假冒为善的人，好似嗰正话所比喻入边讲嗰棵无花果树，哇，起好多漂亮嘅枝叶，好似好多好靓，但系冇结果子。你可以着到几辉煌嚟到呢个教会，你可以揸架好靓嘅车嚟到呢个教会，可以招呼你啲弟兄姊妹嚟到自己成几千尺嘅大屋。 但是不要做法利赛人，不要徒有这个敬虔的外表而没有了一个属灵的果子。所以提摩太后书那里很曾经很切实地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些这样的人去不去吃饭都是悭回那餐饭，不要做白占土地，栽种在园中的果树是应该是怎样，是应该是吸收养分。但是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又不为神去付出一些东西的时候，在神的眼中我们是白白地直接土地。神还有一句很提醒的说话，藉着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他讲到就说，多给谁就给谁多取，多托付给谁就向谁多要。不要以为做到教会的领袖，或者做到在一个很大的机构里面做到很高官位职，但是神对你的要求是比别的可能更多。不要白占土地，三年找不到果子，神一样忍耐，听个园丁话，俾多一年时间佢，让我掘土，让我施肥，希望佢可以转过嚟回转。耶稣基督用咗三年嘅时间传道，佢嘅道传咗二千几年喺呢个嘅地上，但系愿意接受佢嘅又有几多人呢？喺呢度嚟讲，但系神依然都是用彼得后书的一句说话提醒我们，神不愿一人沉沦，愿人人都能够悔改。今天这篇道不是讲苦难，苦难带来死亡，死亡就好像保罗形容睡了的人一样，不需要惊恐。你七点钟睡觉又得，有些人九点钟睡觉又得，有些人十一点钟才睡都得。睡迟睡早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保罗来讲，保罗形容死亡是一个睡了的人，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心去悔改的时候，你第日当这个末世的号筒吹起的时候，教会被提的时候，你是其中的一份子。悔改是先正是最重要，死亡不是一个毒钩，我们是不需要去太过恐惧。在这个总结里面，我只是想讲的就是说，依靠圣灵的提醒，让我们有敏锐的心，我们知道自己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要软弱的时候就更加藉着圣灵提起勇气去认罪悔改，寻求和神和好。神 anytime， 不是我今天又犯了罪又悔改，明天又是喜欢的坏习惯又犯了罪又悔改，那神会不会不喜欢呢？他是用慈诚爱索带领我们，他每一个的悔改如果你是诚意的，神是会悦纳的。我们软弱再跌倒的时候，神又再扶起，很简单啫。这个道理你看看你的孙，看看你的仔，你就知道了，教了他走路了，他一样会跌的。每一次跌，难道你就说我教了你走路的了，不怪你今次有你跌死他？不是的嘛，他每一次跌低的时候，神就好像我们的心做父母的心一样扶起他，这样走就不会跌了，走两步又再跌又再扶。神的心意就是这样，不是什么叫慈爱啊？慈爱你们不重新有时再，我不是鼓励你重新犯罪，但我们犯罪的时候不要太过 欠缺、啊、我们只要做在神面前愿意诚心悔改之后，每一次的跌倒，神一样会扶起我们。这个是神的恩典来，感恩。 但是你要试下尝试用真实、用诚恳，试下用谦卑的态度在神面前去悔改，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错误。你可以尝试同神的关系可以挂钩，神的膀臂可以将一个吸毒的人转化成为一个神的仆人。我回香港做宣教的时候，见到一个吸毒的人成为了牧师。悔改是可以改变很多事，悔改是可以令一个人在心里面彻底的改变。所以，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是你要认真去对付自己的罪，在这里重新建立神的关系。神的手 always 打开，是我们这样经常翘着手不肯接纳而已。大家想想他吧。我今天所讲的这么多，我们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祷告结束。慈爱的恩主，你很感谢你，你的话语就好像两刃的剑，是剖开我们的心，剖入我们的骨髓的当中，作一个好好的提醒。求主给我们藉着今天的信息，我们是不再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不是一个戴着假面具回来教会的人。愿我们是诚诚恳恳在主的面前，是愿意悔改认罪。一个二人也没有，我们主的面前，我们在你的荣光底下，我们的罪真的不可以遮蔽。求主你引领，求主你饶恕，求主与我们同在。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求主保守我们这个教会，使到每一个肢体都能够是免受这些的一些的苦难的痛苦。以上我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以求，阿们。